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五，农历9月1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到门头沟区调研时强调，要始终坚持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 多部门联手加快推进环球主题公园即将启动基础工程建设。 全市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向好，四大因素筑牢发展信心。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广跨界融合业态。文博会助力朝阳文化创意产业年增长15%。 豪宅被人冒名卖掉，黄有龙称有人通过人脸识别办理假委托公证卖房。 本市首次普查园林遗址家底，上百处园林遗址被占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到门头沟区调查研究，他强调门头沟区要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牢牢把握首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始终坚持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在实现功能尽到生态涵养区责任中实现自身价值，在落实功能定位中履行好富民职责。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调研。郭金龙、王安顺来到潭柘寺镇旅游文化休闲小镇，登山查看生态治理和项目建设成效，并查看了长安一号国际金融文化艺术中心和非遗文化产业园龙泉湾滨水绿廊。郭金龙充分肯定门头沟区自觉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统筹区域建设发展。他强调，抓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深入学习贯彻，是全市工作的主线。要通过深化学习，统一思想认识，提高素质能力，努力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转变为美好现实。王安顺要求，门头沟区要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建设迈上新台阶，构筑首都西部生态屏障，要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让农民群众从生态文明建设中得到实惠。市领导李伟、张工、林克庆，市政府秘书长李伟一同调研。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恩顺昨天会见了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瑞兰女士一行。王恩顺说，北京市正在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积极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我们愿意与贵公司携手并肩，加快推进合作项目，继续深化芯片技术、云计算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北京将为企业发展做好服务。罗瑞兰说，希望双方以此为基石，进一步将交流合作推上新台阶。副市长隋振江会见时再做。 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市委召开会议，部署今年第三轮巡视工作。会议指出，巡视要盯住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坚持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通过巡视唤醒党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强化党组织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叶清纯做动员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姜志刚主持会议。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下午，专项督察调度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暨环球主题公园项目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在市政府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出席会议。他表示，各部门不要回避问题，要雷厉风行直面问题，改革创新，提高效率，要以环球主题公园项目证明北京的高精尖到底怎么发展，让其成为北京行政副中心高精尖的标志。 据北京日报报道，环球主题公园目前处于规划设计阶段，已经启动场地整理工程施工，包括土壤检测、场地垃圾清运和平整等，将正式进入工程建设阶段。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规划占地4平方公里，位于通州梨园镇、张家湾镇、台湖镇三镇的交汇处。一期工程包括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城市大道、环球大酒店、诺金酒店四个项目。一期项目预计于2020年建成开园。 据北京日报报道，日前副市长陈刚主持召开研究南锣鼓巷修缮整治工作会议。据介绍，相关工作将按照保持历史街区风貌、保持传统四合院格局的规划要求，通过整体规划、一院一案、综合整治、强化管理的实施路径，对项目范围内的院落、胡同风貌进行全面修缮整治。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副市长陈刚调研天坛棚改工作，并前往地铁8号线3期前门站区施工现场检查。8号线3期工程及南延工程全长21公里，穿越东城区、丰台区、大兴区3区。目前8号线3期及南延已经有10个车站实现进场及实质性开工。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北京市代表团赴澳门出席澳门第20届国际贸易投资展览。北京市本次参展的主题是魅力北京，时尚朝阳，期间将组织召开北京澳门葡语国家合作项目推介洽谈会，并在北京馆展区组织相关展览展示活动。副市长陈红率队。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北京市组建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宣讲团，从昨天起陆续在全市开展宣讲活动。首场报告会昨天下午在中国戏曲学院举行，国防大学教授龚方斌应邀做主题宣讲。首场报告围绕把握讲话精神实质、当代文艺工作者承担的历史使命以及怎样才能做到不辱使命、不负时代展开。中国戏曲学院近100名师生到场听取报告。 新闻广播消息，1到3季度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002.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尽管这一增速比上半年回落了0.3个百分点，但北京市统计部门负责人表示，经济增长放缓没有影响到本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综合 GDP 增速、就业、CPI 这3个指标来看，全市经济仍然运行在合理区间。而从收入、住房、公共服务支出等经济指标看，经济增长放缓并没有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而是有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民生。据介绍，本市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出各种新亮点和新特点，主要体现在高精尖经济结构开始显现，产业高端化、要素集约化、创新主导化趋势特点明显。分析显示，服务性消费拉动作用突出，高端服务业引领经济增长，成为本市发展新支撑。与此同时，改革政策不断释放红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落实和服务业开放试点则为本市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数据显示，3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企稳后高于上年同期。最新调查还显示，超过80%的企业对未来经营情况看好。北京市统计部门负责人表示，综合分析当前面临的环境和条件，下一阶段本市经济仍将延续平稳运行、稳中向好的态势，有信心、有能力实现全年及12-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 据北京日报报道，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已经整整300天，超过1100万北京市民每天饮用南水。除延庆外，北京所有区县的市民都用上了南水。记者从市南水北调办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入京水量达到6.67亿立方米，相当于330多个昆明湖的水量，其中近70%用于市民饮用。 陈芳是北京安贞医院分管医疗业务的副院长，也是我国著名的心内科专家。在过去的一年中，安贞医院与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建立了对口支援关系。陈芳和他的同事们多次奔赴十堰，一次次从死神手里夺回患者的生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去年九月，正在美国开学术会议的陈芳得到上级通知，要带队到湖北十堰对口帮扶当地的人民医院。顾不上倒时差，陈芳下了飞机，便跟同事们直接奔赴湖北。 当时坐飞机到襄阳，再坐3个多小时的汽车，才能够到他那个实验室，先后去了8次。 让实验室同行们记忆犹新的是，大老远从北京来的专家，第二天没吃没喝，连做7台手术。在对口支援实验室人民医院的一年中，安贞医院专家们陆续完成了100多例高难度的手术，也处理了很多次危急的状况。他手术了1个小时，换了好几条导丝才打通血管。而在他看来，实验人民为南水北调付出了巨大牺牲，作为北京的医生，能给实验人民解决实际困难是自己的荣幸。 北京呢是一个特别缺水地，那么南水北调的工程经过了10几年，主要的是从实验的丹江口水库调到北京，很荣幸也感到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回报实验人民，也觉得挺光荣的。 不仅派专家到当地手术，安贞医院还通过进修带教提高实验室医生的技术水平。安贞医院院长魏永祥介绍，截至目前，安贞医院已经接收了20名从实验室人民医院派来的年轻医生。 对进修人员的培训啊，我们第一呢不一定完全限制在半年和1年以上，短期和专项培训我们也给做了，包括我们不但免了进修费，同时呢也给提供一些食宿方面的方便。 十年十人，第十届北京文博会专题报道。 今年是北京文博会的第10个年头，从2005年至今，朝阳区的文化创意产业保持着不低于15%的年增长速度，拥有超过5.5万家文创企业。在参与了过去7届文博会的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封春秋看来，文博会是朝阳区推广文创企业和项目的关键平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标志性项目，就是在第4届文博会上推出的 CBD 定服装传媒走廊。这条聚集了传媒和文创企业的通道，在此后的历届文博会上都是重点推介的内容。封春秋欣慰地见证了它发展的每一步。 每年我们聚焦这个主题，所以传媒走廊这些年文化产业实现了快速的发展，预计今年的收入超过了2000亿元，是2009年的2.5倍，成为了咱们全国首个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的核心承载区。 每一届文博会，朝阳区展团都会在封春秋的策划下增加新的策展理念，把主会场和20多个分会场的内容有效整合，需要大量的前期准备和展会期间的统筹。封春秋觉得这个过程也让他对于文博会这个平台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最初关注的是展区的自身的设计，现在关注的是我们展示的内容和产品的变化。由最初关注的是展示，现在开始特别关注搭建一个平台，让我们品牌传播实现最大化。 封春秋所在的朝阳文创中心，把为辖区内的企业扩大对外推广的范围作为责任。他还首创了文博会区县新闻中心这一机构。 我们的空间再有限，还要留一个新闻中心。新闻中心是我们所有在主会场参展企业和我们在分会场乃至区域的一些重点企业宣传推介需求的一个公共服务平台。全方位的挖掘，精心的去策划，合力的去传播，让我们这些企业也好，这些项目也好，被市场被社会广泛的认同。 与日新月异的文化创意产业打交道，需要好奇心和时刻保持的新鲜感。封春秋认为，文博会就像一所学校，是自我素养提升的重要机会。 不断的去学习，去接受挑战，因为文化产业行业门类多，各种创意，各种产品，各种技术，自己也是一点一点的在积累吸收，然后把它运用在工作当中。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从第10届北京文博会朝阳分会场了解到，山水保利艺术节从昨天起到11月8号在山水文园山水艺术大道举办，包括保利四季古董珍玩拍卖预展、现代文玩艺术收藏展、紫檀精品家具展等12个展览展示活动。位于红岩路的山水美术馆开幕展回归也于昨天开展，展示了100多位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300多件作品。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室昨天成立，首批37名技术调查官和27名技术专家接受了任命书和聘书，涵盖了光电、通信、医药、生化、材料、机械、计算机等专业技术领域。今后 技术调查官将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参与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中，为法官从专业技术角度提供司法辅助。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高年级学生给低年级学生上课，同年级学生自己上课。在东城区166中学，这样的小讲师大课堂这学期开设的课程有十门之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我们一直都认为林黛玉是一个率直啊，同时呢耍小脾气。 在166中学高一年级的课堂上，正在上一节名为《红楼梦》小讲的课程。讲课的并不是老师，而是同样来自高一年级的三名学生。课程主讲人王一说：“ 我第一次读大概是七八岁吧，就觉得是爱情故事。到现在读，我觉得离散分合是修行，也是个过程。可能等到我七八十岁时再去读这些文章，还会有更新的体会。这种感受非常难得，我希望更多人去懂啊。它从小众走向大众。” 课程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形象和性格开讲，最后讲了他们背后的儒家和道家思想。45分钟下来，不少同学都直呼没听过瘾。 这种形式呢，更容易产生共鸣，因为都是同学带给我们一种和老师不一样的，也更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 除此以外，166中学还很注重课程融合，既有国家大剧院的专业教师给孩子们带来的音乐欣赏课，也有来自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 DNA 条码技术课。166中学教学副校长翟丽梅说：“ 比如我们今天呈现了一节艺术课程，由三个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就一个主题去做一种研讨。” 今年7月，本市修订了义务教育课程计划，给予学校更多的课程建设自主权。东城区教委副主任周玉玲说：“ 我们就把学区之内共享教师轮岗，甚至于实验室的使用，都是能够在区域内去整合。” 昨天上午，朝阳法院开庭审理演员赵薇老公黄有龙被诉腾房一案。由于购买了黄有龙的千万豪宅却无法入住，买房人将黄有龙告上了法院，要求腾房。不过黄有龙一方却表示自己并不知情，房子是司机冒充他给卖掉的。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据黄有龙一方说，房屋能够顺利过户是源于一纸委托售房公证书，不过公证书是司机冒充他办理的，就此他们已经向警方报了案。 这案子已经下报案的，公安机关报案，所以申请法庭终止审理该案。 司机怎么能够冒名办理公证书呢？公证书的卷宗显示，当时北京方正公证处在审查到场办理公证手续的人是否为黄有龙本人时，使用了人脸验证系统。系统通过将到场人员与黄有龙身份证照片进行对比，验证分值超过了 0.6， 于是审核通过，认定现场办证的人即是黄有龙本人。对于人脸识别系统如何工作，记者拨通了方正公证处的电话。 咱们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在机场里面就经常见到的一个拍照的摄像头的那样的东西？ 对，我个人感觉可能大致差不多。至于怎么样才是比对过，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是软件生产商在设定的这个比例，是他设定好我在用的。 有没有可能是司机和黄有龙长相太相似，而让人脸识别系统犯了错呢？司机又是如何获得办理公证所必须的身份证、房产证？记者了解到，目前司机本人已经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询问，并供述了案件事实，一切恐怕得等到刑事案件开庭才能真相大白。而由于这些关键信息直接关系到腾房诉讼的审理，法官裁定对腾房案暂时终止审理。而就本案反映出的公证单位在身份审查中存在的问题，法官孙明熙说：“ 这个案件公证机关他确实也是使用了一种辅助手段，但对于验证人的身份情况下，这个验证值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我们也建议行政主管部门对此有一个指导意见。” 法官同时提醒市民， 建议大家你自己重要的身份证件、财产的这种证照不要脱离你的保管。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本市首次历史园林遗址普查工作刚刚结束，记者了解到，全市范围内历史文献典籍曾有记载的园林共计1094处，目前园林封上尚存的有423处，在保存较为完整的园林中，被占用现象普遍存在。 2015年北京台湖国际教育图书展昨天在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开幕，本次图书展汇集来自英美法德意日等国48家出版集团、380多家国外出版社的5万多种外文原版图书。 朝阳区妇联举办的朝阳区首届妇女儿童公益服务项目创意大赛昨天起面向全社会招募优秀公益项目。优秀项目将于明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或授权社会组织进行实施。 天津至保定铁路工程日前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预计12月底正式开通运营。 景山公园启望楼昨天开始对公众开放，景山历史文化展也在启望楼内与游客见面，通过历史照片、文物和影片向游客展示和讲述景山公园蕴含的丰厚的人文历史文化和时代变迁。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三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李天野，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9.8摄氏度。据体育报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大部分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100家4S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慢音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本台推出新能源车绊脚石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第一集，安个充电桩到底有多难。外地消费者来京购车被骗，优惠陷阱成商家捞钱新模式。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新能源车利好政策近期密集出台，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措施。北京市长王安顺在调研中也表示，要举全市之力支持新能源车发展。虽然北京市给出了诸多优惠政策，购买新能源车不少人仍然心存疑虑。新闻广播推出系列调查，新能源汽车之路还有哪些绊脚石？今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安个充电桩到底有多难。 李女士住在西四环中路，一个多月前摇上了新能源汽车的号，一家人早早的去 4S 店选好了车，但是这辆新车迟迟无法开回家。 就是没买，就因为没法充电。我在考察周围，就买比亚迪车给了我周围的一个充电桩的一个示意图，这周围没有。最近的一个在六里桥。 六里桥的充电桩距离李女士家将近4公里，李女士觉得这段路有点长。 你那充了一个7个小时、7-8小时呢，搁那儿我再回来我明天还得去开，买这个车钱就没什么太意义了。 李女士居住的小区没有固定车位，没法安装充电桩，和物业管理人员多次协商后，对方一直不同意。李女士走遍了周围的商场和大型超市，寻找安装公共充电桩的可能性。她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家大型建材商场，门前有100多个停车位。李女士向物业建议安装充电桩，但物业向记者表示了他们的顾虑。 主要怕就是装完以后，白天没有没车位，觉得星期六、星期天出租没地方停。 截至9月底，全市累计推广纯电动汽车超过2.3万辆，规模全国第一。截至8月底，全市累计建成充电桩超过10000个。不过，力争达到一车一桩，彻底缓解车主充电焦虑，仍然道路漫长。 吉林的刘女士轻信了北京宝顺立业汽车销售公司赠10000元油卡等承诺，11期间特意来北京买车。谁曾想商家承诺统统反悔，还被骗走了10000多。 维权无门的情况下，刘女士打通新闻热线6515963，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有汽车购置税呀、和全险，全都是由他们代办的，交了是14100块钱。到了10月8号的时候，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承认了，说的他全险，我挣啥呀？我就给你交个交强险，交个受伤税就不错了。我告诉你，你报警也没有用。那老板既然敢这么办事儿，我就不怕你报警。 热线编辑联系到当时卖车的宝顺立业销售经理尹万年，他一口否认当初承诺代交购置税和全险，一万元油卡的事儿更是推个干净。 收你10000多块钱，我就包括交强险、车船税，还有那些装饰啊。我是帮助申请这个油卡，油卡下来下不来跟我没关系，我那合同都有。 尹万年提到的这个合同，刘女士回家一周后才收到，合同条款与商家卖车时的承诺大相径庭。刘女士后悔当时没看仔细，但是损失已经造成。 他们店里签合同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屋，光线特别暗，而且当时特别着急要走了嘛，是在那交完9万块钱之后，在家又花了6000多块钱。如果在我们老家直接提车办的话，也就8万多一点，等于比我们这都花10000多块钱。 而当他们这种赚钱手段被车主质疑时，这位销售经理语气强硬：“ 我就挣你纯挣10000多，我也正常啊，我也没犯啥法，报警我怕啥呀？我给你假车了，发票给你假发票了。 那交这14100，您给开票了吗？ 我给你开啥票？你这干啥吃？我给你开票啊？我挣着，我给你开啥票啊？” 就商家的这种销售行为和盈利手段，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郑传凯律师说。 他可能涉及的罪名，一个是强迫交易罪，如果他数额大，确实他有这种非法占有目的的话，他完全有可能构成诈骗或者合同诈骗。 近年来，以极低价格在网上发信息，吸引各地客户来京购车，而在实际交易过程中，通过所谓代理费、过户费、牌照费、加油卡等子虚乌有的名目，敲诈骗取消费者的纠纷屡屡发生，几乎形成一种固有的模式。单个消费者报案维权过程中，由于证据缺失、精力不足等原因，往往困难重重。再次提醒，凡是以低于市场价吸引客户的广告要谨慎，除官方 4S 店之外，其他所谓二级代理商给出的低报价往往暗藏陷阱，消费者购车过程中要仔细审查购车合同，留足证据，发生纠纷时及时向警方提供。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初日、石兴瑞，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600、500， 免费的。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及油接率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012345567。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天宁四桥、天宁四桥西到天宁四桥东由西向东直行车多，另外六里桥辅路由南向北直行行驶缓慢。 农行信用卡分期，享受生活好容易。 即日起，在协创装饰、精英英语、苏宁电器用农行信用卡分期付款，享超低手续费优惠。 农行信用卡真的超赞哦！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惊喜连连，惊喜连连，即日起签约交行借记卡信用卡关联自动还款，当月还款100元以上返零头，累积月份越多返刷卡金倍数越高，最高可返249元刷卡金，详询95559。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在深夜